歌炫变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七点钟冷笑话，你准备接招了吗？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，歌炫笑笑笑， 歌炫笑笑笑。你是一个爱吃水果的人吗？我是一个蛮爱吃水果的，尤其是葡萄、哈密瓜、苹果，什么水果我都很爱吃，而且我还要饭后呢，一定要配上一个水果才会完美的一餐画上一个句号了。水果对我来说不能没有拥有吧，可以这么说的话。所以今天的冷笑话呢是跟水果有关的，就是 orange 橙啦，橙这个东西，如果有一天这个橙啊很厉害唱歌的话，它会啦啦啦啦啦啵啵啵啵啵哒哒哒哒哒，就是它唱歌很厉害很好听啦。你知道最厉害唱歌的橙叫什么吗？那今天的冷笑话就是这个啦，我们来听看 Jesley 你觉得是什么橙啊？ 最厉害唱歌橙，你一定会想到歌手对吧？我想到的最厉害唱歌橙叫做陈奕迅。 喂，陈奕迅也是很厉害唱歌一下的，尤其是我最喜欢听他的那个十年，十年之前，之后还是之前的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得得得得得得。我最喜欢他这一首歌曲了，你没有错，陈奕迅是一个很厉害唱歌的歌手，但是我的答案不是陈奕迅啊 ，no no， 我给大家一个 tips 吧，这个人。我最近才接触到的啊，很明显啦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猜一猜到底哪里一个歌手吧。首出歌炫 Be On Trend， 歌炫 Be On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听过的歌曲来自 Mel 的 Drop Top， 第一个冷笑话你猜到了吗？等一下要给你正确的答案喽。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，国炫笑笑笑， 国炫笑笑笑。今天第一个冷笑话就是呢，最厉害唱歌的橙是什么呢？刚刚 Jesley 有猜是不是陈奕迅呢？因为他也是有一个陈的这个姓嘛。但是我只能说 Jesley 很厉害，他答对一半，因为我的答案呢是跟歌手有关，但是不是这一位歌手。这一位歌手呢是跟我近期有接触到的，我有看到他的，哎，那个 tips 很明显的哇。到底最厉害唱歌的橙叫什么橙呢？三二一，答案是张碧晨。虽然张碧晨的晨是 C-H-E-N， 而橙的话就是 C-H-E-N-G， 但是有时候谐音梗冷笑话就是谐音谐音，大概一样的音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知道最厉害唱歌的歌手呢是张碧晨之外呢，最厉害演戏的有谁呢？我觉得有包括宋威龙还有刘浩存啦，他们主演的这一部火热的剧集啊，七根新茧啊， Astro 本周 Highlight推荐给你的这部剧啦。故事讲述呢，上古神秘物呢可寄生在人的身上，可改变人心，也可让人呢犯下滔天大罪啊。想要看的话呢，你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s 呢率先点播这个七更新简啦。守住 GoShen Be On Trend， GoShen Be On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听过的歌曲来自 Emily 蔡敬轩的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。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，国炫笑笑笑， 国炫笑笑笑。有一个冷笑话等着你去听啊。今天第二个冷笑话呢是跟便利商店有关的。哎，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去便利商店的，尤其是去到别的国家的时候，我特别特别想要去他们便利商店，因为毕竟呢肯定跟我们马来西亚不一样的，我就会好奇他零食是怎样的，卖什么的，然后他的熟食热食是卖怎样的啦，然后饮料呢肯定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的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的？我就觉得去便利商店逛一逛哦，就特别特别开心的，尤其是泰国的便利商店，因为太多太多食物给你选择了。我最喜欢吃泰国的那一个包装食物是它的 burger， 但是它的 burger 呢，它的不是面包皮的，它是饭，它是用糯米饭呢去做成它，代替那个面包，然后中间呢就夹着肉啊、鸡肉啊、什么虾肉啊等等的，我觉得这个超级无敌好吃的。OK， 今天冷笑话是跟这个便利商店有关啦。如果有一天牛、马、羊啊去便利商店的话，人类看到呢就一直去打这个牛跟马，不，那为什么羊就没被打呢？我们来听看啊，嘎佑，哎，很久不见的朋友啊，你觉得什么原因呢？ 这羊啊，到最因为它的叫声啊，所以人类没有打它了，懂是不是啊？ 啊，因为羊的叫声人类害怕，马跟牛也是会叫啊，牛是母母，马是嘿嘿嘿，羊是咩咩咩，都差不多都有叫声啊，所以这个答案肯定错。该用 no， 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，为什么羊就是没有被打吧。手指勾选 BRT。 生活中偶尔会有面临不如意的时刻，让你增添了不少的烦恼与压力，也快要喘不过气来了。喂，人累了就需要休息，耍废一下也 OK， 再不然就看我的 IG Reels， 勾选正样帮你大笑一场也 OK 啊。勾选和我 YYY 音想提醒你，生活有时候有些累有些烦，但是必须开心快乐每一天和好好爱自己。 歌声 Beyond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音音。听过的歌曲来自深海鱼子酱的千千万万。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。国炫笑笑笑， 国炫笑笑笑。有一天，牛、马、羊三只动物去便利商店，然后呢，人类看到牛跟马呢，就一直打它，砰砰砰砰砰。可是为什么这只羊呢，就是没有被打呢？刚刚有一位听众高用就猜，应该是羊的叫声导致这个人类很喜欢，但是呢，马跟牛的叫声呢，人类可能不喜欢，就去打它了。哎呀，超啊，你超啊，你超了。可是答案不是因为叫声而被打啦，正确的答案给听众们在三秒钟的时间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那为什么羊就是没有被打呢？因为便利商店24小时不打烊。他们24小时呢都是非常保护这个羊的，因为他们不打烊。哎 ，You get it？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便利商店24小时不打烊之外呢，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可能就是让人类呢去购买他们想要买的东西，这样子呢，可能他们的品牌呢会更上一层楼嘛。就是很多人消费的话，他们就赚很多钱了。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，老板们想要学更多的方法，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的话，就不要错过我们这个市场营销分享会呀、SME Vaganza 啦，结合大师级的专业分享，还有真实的成功案例 MC 的现场演示，绝对是你非一般的生意聚会呀、7月16号如佛 Opera Hotel Softkey 呢，有我 YYY 盈盈啦，还有其他 DJ 呢都会到现场与你分析 Astro Audio 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。马上到 astromedia.com.my 报名吧，只限已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，位置有限，先到先得啊！老板们，赶快报名吧！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， GoShen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音音。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《见与不见》。张碧晨的演唱会呢，将会举办在9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，地点会是 Aseda Arena Bukit Jalil 啦。很可惜，入门票已经 sold out 了。但是你留守 GoShen 的话，可能我们就会送你入门票了。而且我那时候，我们记者全部人都有问张碧晨到底会不会加票啊，他说我说了不算，他没有直接否认，没有，我没有加票，所以可能真的会加票咯，大家记得要留守这个消息啦哈。那除了要留守这个消息之外呢，也要留守我们的 GoShen IG 啊，因为很多心理测验给你玩一玩啊，像是这一个心理测验30秒测出你是那一种废物人格啦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来测一测。首先要问你的问题就是，你设的早上7点闹钟响了，突然 ring ring ring， 闹钟响了之后呢，你会怎么做呢？ A 的话是立刻关掉再睡五分钟，结果睡了一个小时。 B 的话是设十分钟后再响一次。 C 的话是拿起手机然后开始刷短视频。 D 的话是响了十分钟后呢，今天要请假吗？今天要假装生病吗？今天好像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就想各种的理由啊。 ABCD 你到底是哪里一个呢？我的话其实就是拿起手机开始刷短视频了。那我是不是一个废物人格呢？我只能说我是手机瘾严重，非常的严重。就是我睡觉前哦，真的是也会刷下手机啦才肯入睡的。然后我醒来的那一刻呢，就是要让自己精神嘛，我不可能一开眼睛就去刷牙洗脸洗澡的吧，我是一定要玩一个手机大概五分钟几分钟也好啦，我才能让自己更加的精神了。所以我不属于废物人格吧。你想知道你的测试结果的话，赶快去到勾选 IG 呢去玩一玩这个心理测验吧。手机勾选 Be Your Trend。